像一场梦境的旅行，我失去了你，不过像一场幻影。我说过那太多问题，不会去想你，但是我可以就让我一个人喝醉，一个人去买醉，一个人受苦伤悲。这城市的夜色有一点很伤悲，或许我应该明白这人真情的等待，不会有未来，只需假如情的安排。有一种爱，爱到结尾是等待，梦境的旅行，我失去了你，不过像一场幻影。我说过那太多问题，不会去想。